由布仁巴雅尔夫妇和小英格玛演唱的《吉祥三宝》让人过耳难忘。这首简单悦耳、描写三口之家融融亲情的歌曲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。这首描写美满家庭的歌曲如今已经超越了本身，吉祥三宝也成了人们对布仁一家亲切的称呼。好了，让我们再次听听这首《吉祥三宝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好吧， 哎， 那啥啥都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次走进门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把我激动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不如我人生不是迷路哎。妈妈， 哎， 那啥啥都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次走进门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把我激动不如有味， 我真的那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这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风吹了